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来自西班牙的何塞·卡洛斯·安德烈斯和来自德国的索尼亚·维莫尔，是由小西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贝贝熊童书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胆小船长打败了怪物。在大海上有一条船，这条船上有一位胆小船长。嗯，他长得像海盗，穿得像海盗，就连他叫起来的声音也像海盗。 哟 呵呵，嗯，好吧好吧，其实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海盗。瞧，他戴着海盗船长的帽子，留着两撇长长的胡子，帽子下面还包着花头巾。从前这位胆小船长不害怕任何东西，不管是海里的大鲨鱼，还是黑夜，或者是暴风雨。就算是暴风雨的黑夜里的大鲨鱼，他也绝对不会害怕。胆小船长不怕喝过期的酸奶，不怕被女孩子亲吻。瞧，他是最最最最最勇敢的。可是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船长开始变得胆小起来了。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会让他害怕，他的身高让他害怕，新鞋子的尺码让他害怕，还有让他全身发痒痒的外套，甚至是他自己的影子他都害怕。胆小船长很害怕船上的船员们因为这件事情笑话他。胆小船长的船上有好多位船员，当然他们也是海盗。这艘船的名字叫做厄运号，意思就是最坏最坏最坏的运气。这艘船上的船员都非常的强壮，非常的粗犷，非常的狂野。不过这艘船上的船员们都非常爱他们的船长，但是他们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海盗从来不会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当他们发现船长的胆子变小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帮助船长。怎么帮助胆小的船长呢？他们想啊想啊想啊，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要带船长到蓝眼睛幽灵号上去探险，那是一艘很可怕的船哦。胆小船长说： 这个法子真恐怖。 可是海盗船上的船员们非常粗犷，他们一点也不细心，他们做事情从来不会想得很仔细。就这样，船员们划着一艘小船， 把船长送到了蓝眼睛幽灵号船上。就像之前大家想象的那样， 很快一个幽灵出现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幽灵，而是真正的蓝眼睛幽灵。 他白白的飘飘忽忽的轻轻的身体上有一个蓝眼睛，两个蓝眼睛，三个蓝眼睛，好多个蓝眼睛。风一吹，呜，幽灵尖叫着，大小船长害怕，他吓坏了，这可是比打雷闪电可怕多了。哎呀，可怜的胆小船长，他吓得不敢动弹。风吹着，那个白白的、轻飘飘的、薄薄的，好像还带着花边的，有好多蓝眼睛的幽灵，靠得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是，当胆小船长害怕到最最最害怕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平静了很多。他想了又想， 世界上真的有幽灵吗？幽灵真的存在吗？不，没有，世界上没有幽灵。 于是胆小船长大声地喊了出来， 没有幽灵，没有幽灵，这世上没有幽灵。 突然之间，幽灵消失了，只看到一条白白的床单，在风吹当中扑啦扑啦的飘。可是接下来，胆小船长还没来得及从刚才的害怕当中恢复过来，又有一个怪物在靠近了。他的影子就在船的地板上，他穿着一件黑斗篷，脸上惨白惨白的，还长着长长的獠牙。胆小船长靠在墙根没办法动弹。 是吸血鬼， 咪呀咪呀咪呀！吸血鬼张着大大的红红的嘴，胆小船长吓得浑身发抖。 吸血鬼越走越近了，越走越近了。 胆小船长好像都闻到了他嘴里的蒜味儿。胆小船长对自己说：“ 吸血鬼真的存在吗？” 他发抖发得厉害，抖得就像是在大海上的一条小船。可是接下来，胆小船长对自己说， 不，吸血鬼不存在，当然不存在。 于是他大声地喊， 没有吸血鬼，没有吸血鬼，世界上没有吸血鬼。 就这样，吸血鬼真的不见了，只有一条颜色很深的毯子，月亮把它的影子照在地板上。胆小船长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只是自己想象的。 没那么可怕。 他决定要走进这艘船，开始真正的探险。于是，他顺着楼梯下到甲板下面的船舱里。可是马上，他又遇到了非常可怕的怪物，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巨大的狼人。嗷呜！这是一只长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怪物，尖尖的脑袋，尖尖的耳朵，长长的牙齿，而且穿着带可爱的小碎花的衣服。哎呀，更糟糕的是，他全身长满了跳蚤，脾气非常暴躁。 他靠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的那些跳蚤都咬到了胆小船长的大脚趾头。不过这一次，胆小船长镇定多了，他微微一笑，嘴唇上面的两撇胡子抖了抖， 他毫不犹豫地说： 没有狼人，没有狼人，世界上没有狼人。 唉，现在胆小船长不再感到害怕了。他很累，而且他心里很满足，他要去睡觉了。他来到船舱里面，铺上一条白色的，上面绣着一个个蓝眼睛的床单，盖上一条深色的毯子，怀里还抱着他的小狼布娃娃。 哦，瞧瞧， 这个布娃娃尖尖的嘴，尖尖的耳朵，上面还缝了几个补丁，补丁上是可爱的小花的图案。这天晚上，胆小船长睡得很香，很甜。 阳光真美好， 这么刺眼的阳光啊， 一点雾霾都没有。 哎呀，蓝天好刺眼。 喂，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好吗？我们今天应该想一想干点什么好呢？ 要不然今天我们睡觉吧。 那么好的天气你却在家里睡觉？ 这么好的天气真应该睡个美美的觉啊。 哦天哪，看你在家睡觉，我就出去吧。 唐耳朵啊， 哎， 你想出去干什么呀？ 没想好。 哎，要不然我们一起做个计划吧。 做个计划？ 做个美好一天的计划。 好啊， 美好的一天应该有一张软软的床。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 哎， 嗯， 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了？ 我们把床搬到海边去吧。 搬到海边？对，我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应该在海边有一张床。 啊，对， 然后我们就 对，你睡你的觉，我晒我的太阳，我还在沙滩上 晒着太阳就可以。 啊，对，哇，这种日子实在是太好了。 啊，太好了，那我们就为去海滩做准备吧。 我收拾行李， 我睡觉， 你准备搬床。 这么大的床怎么搬到海滩上去啊？ 我哪知道啊。 那我收拾行李，你准备搬床吧。 那么大的床我怎么搬得动啊？ 那你都搬不动，我怎么能搬得动呢？ 那怎么去海边睡觉啊？ 那怎么去海边睡觉啊？ 那你就别去海边睡觉了。 那 我自己去海边睡觉。 那我干嘛？ 我哪知道啊。 你去海边睡觉。 哎，有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 以前原始人是怎么睡觉的？ 原始人？你是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他们不是睡在床上的吧？ 他们睡在地上。 地上？ 树上？ 对，树上。对。哎 哎， 你行吗？ 我睡在地上。 啊，对， 我睡在树上。 软软的沙滩， 金色的沙滩。 我之前看过电视， 阳光， 有一些人睡在沙滩上，还用沙子把自己给埋 起 来， 只剩一个头。 对，走吧， 走 走 走。 哗 哗， 啊啊，不， 多美好的海滩呐。 不， 还有大轮船。 我太美了。 好啦，我们现在可以睡觉了。 我给你挖个坑。等等等等，给你挖个坑。 我都已经睡着了。 那先睡着。 你怎么把我叫醒了？ 挖个坑。等等，好了。 我现在可以躺在坑里睡觉了， 舒服吧？ 啊，沙子凉凉的， 把地埋起来，埋起来， 沙子热热的， 埋起来，埋起来，埋起来。 小青姐姐，现在舒服吗？ 太舒服了！ 太阳现在慢慢的下山了， 对吧？没那么热了， 我开始有点冷了。 啊，没关系，我再给你买点沙子。 卡尔多，沙子太重了，我呼吸不了了。 好，把你的脸露出来。哎，小青姐姐， 卡尔多， 我想问你， 有点饿了，我想回家了。 给你喂点吃的。哎，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说， 为什么现在海水越来越近了？ 啊，卡尔多，晚上涨潮了，海水会淹没沙滩。 那可怎么办呢？ 快让我出来！海水已经上来了，快让我出来！快让我出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哗哗哗！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晚上回到家，呱呱一进门就对妈妈说， 妈妈，我要当学霸。 妈妈说，哦，这个很好呀。哎，你怎么想起来当学霸了呢？嘿呦呦，我的儿子就是棒，真让妈妈开心。希望你能成功啊，真正当一个超级大学霸，好不好？说完，呱呱马上自豪地又补充说， 没错，我就是要学霸吧，学霸。 呱呱这两天特别调皮，被妈妈给训了一顿，他委屈巴拉的去找姥姥诉苦。他对姥姥说， 你看看你生的啥娃。 姥姥问，哎，我闺女咋啦？呱呱紧接着又说， 一天到晚就知道训我，你再看他生的儿子多优秀。 呱呱大清早的睡醒了，他望着还没有睁眼的他的爹，深情地喊了一声， 爸爸。 他爸爸非常满足地应了一声，哎。结果呢，这个臭小子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你长得真难看。 呱呱四岁的时候，妈妈问了他一个问题，妈妈说，哎，呱呱，等妈妈老了，你会不会养我？嗯？呱呱当时一脸诧异地问妈妈说， 难道你是鱼吗？ 四岁的呱呱跟爸爸吵架，呱呱说， 我要用魔法把爸爸变没。 爸爸也没惯他毛病，紧跟着就说，你变呀变呀。呱呱补充的对爸爸说， 我的魔法只有在好人堆里管用，在坏人堆里就不管用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东城区新中街幼儿园的朱一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划小船。